身上都不明白。哦，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我为了这位置选塔罗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有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再为我为你煮的美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不知道哪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啦啦啦啦啦啦。在喜欢的人手心上，一直画圈圈一辈子，你的心里面会为我保留位置。哦，你的爱能不能持续到未来？我为了这位置选塔罗牌，想知道命运的安排。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赞美我为你煮的美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不知道哪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我有多爱你，怎能说也说不清。此刻只想被你抱紧在怀里。哦，有一天我老去，你还在不在我的身边？再陪我为你煮的美道菜，带我去看世界杯足球赛。我知道哪一天我老去，你一定会在我的身边，为我的坏脾气继续忍耐，岁月流逝，有你陪我感慨。突然你说你也一样期待， 觉得很焦虑。

里，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三，农历4月2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

听说到这个真人秀大兴哥带孩子是非常有原则的，他又是非常细心的，能够给孩子剥虾，也能够为了离开孩子睡觉的这个房间清一点点去储藏室打地铺。这边要提一下大兴哥的厨艺啊，作为这个微博厨神，大兴哥一个人担当了九个人的口粮，每天做饭估计也都是非常辛苦的。 亲爱的，我亲爱的，冷落你将我遗忘，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坚定之间满足情伤， 让空气冷冰冰，我们会暖暖。 暖的靠近，有心灵闪回不想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找幸福家是黎明快醒了，小路也不那么曲折，不觉得自己在开车，仿佛是被晨光带着，你一路哼着那首歌，我打着节拍轻轻和，无论是听你讲什么，永远是不离不累的，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找幸福的责任担起来，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想把你找幸福的责任担起来，就让我爱好好，就让我爱，好好爱，这就是 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 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全市2017年中小学艺术节放飞梦想课堂乐器优秀节目专场演出日前在市文化中心举行。课堂乐器音乐会以陶笛为主奏乐器，主要以独奏、重奏、表演奏、合奏的形式进行。优秀节目专场以歌舞、小品、综合类作品为主，按不同的类型节目穿插进行。两场演出节目质量精、水平高、类型丰富，为全市教学领导、老师呈现了两场精彩的专场音乐会。小选手们在表演中表现出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精湛的专业水平。近年来，市教育局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举措，通过专任教师培养、乡村少年工建设、艺术实践活动创设、组织大型艺术演出等形式，全面营造了高端艺术特长培养、英美教育普及推广的良好工作格局。目前全市中小学已组建艺术类团队120余个，接受特色艺术教育人才达2800余人，年均参加艺术演出300余场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艺术型人才，实现了素质教育办学目标，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位于燕郊高新区迎宾南路2街村口的一处1000余平米的违法建筑日前被依法强制拆除，这也是迎宾南路最大的一处违建。至此，迎宾南路拆违进入尾声，攻坚行动初战告捷。清洁城乡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燕郊高新区以迎宾南路为重点区域，以清理私搭乱建为重点任务，由高新区主要领导牵头，召集了综合执法、燕郊镇、土地所、工商分局、供电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实地勘查，制定了迎宾南路私搭乱建强制拆除联合行动的工作方案，集中力量打造清洁城乡行动示范点，辐射带动整体工作推进。在拆除工作结束后，园林工作人员还把因为私搭乱建被毁坏的绿化进行了修复，对缺失的绿植进行了补种，并将增建围挡做进一步的景观亮化工程。届时，迎宾南路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市民面前。接下来，燕郊高新区还将对区内其他主要街道两侧私搭乱建、店外经营、马路市场、张贴小广告、环境卫生、垃圾清运、绿化补植等进行治理，堵疏结合，标本兼治，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严厉打击顶风违法行为。同时，结合各路段实际情况，选择适当场地集中配置综合市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缓解城市管理矛盾。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眼疲劳者要注意饮食和营养的平衡。久视电脑、手机就会给你的眼睛带来伤害，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眼疲劳者平时要多吃些粗粮、杂粮、红绿蔬菜、薯类、豆类、水果等含有维生素、蛋白质和纤维素的食物。眼睛过干、缺乏粘液滋润，易产生眼睛疲劳的现象。维生素 A 或 B 胡萝卜素和粘液的供给有很大的相关性。此外，维生素 B6、维生素 C 及锌的补充也可以帮助解决眼睛干燥的问题。另外，黑豆、核桃、枸杞、桑葚等合理配用也能成为治疗或防止眼睛干涩疲劳的食疗方法。除了食补以外，记得不要长时间用眼，每隔一段时间要给眼睛休息的时间，为眼部做一做按摩，缓解疲劳。

似越写越不真实，青春街角遇见你的这一幕，我想我会用心记住一辈子。你也处处动人，男人百合一枝，为了爱会走入历史。

起下雪的梦里，为你温暖回忆，没有我的一笑，凡事要小心，不要害自己，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哭泣，记得给我写信，给我你的消息，最近是否下雨，听什么歌曲，答应我要努力，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犹豫，如果有人问你，不要说不可以，我会悄悄的起和你的过去，我要全心全意守在这里等你，用我的心，下烟酒味，寻怀心中的花蕊，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爱正不知间，你须尽将意，我也叫无风飞，雪也阴乱乱飞，脚步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到尽头的猎趣，换个人去寻觅，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醉生梦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醉不归去，一朵好花变成野玫瑰，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先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花没有花蕊，we'll be right back.

是你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 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离追求。